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你带来第一个节目。小小关注国内目前小个，我国建设新增四台939种光病确诊病例，包括十二种境外数字。累计病例962,816种。建设有五彩零七能康复，累计康复952,752种。目前有511能独家护病房至少第六。961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国内建设新增三个工厂区。首相特朗普 Ismail Sabri Yaakob 将应新加坡总理李祥林的邀请，以及配合俾来西亚新加坡的利空完成执政通道的启动，多马即到新加坡展开首次官方访问。外交部发表文告称，首相将礼貌拜会新加坡总统哈里马，以及会面总理李祥林。本教也答，也是孟将讨论百姓生病下集，包括新冠目前也相当有效复苏的新机会。两国也少也将对抗同关心的区域各国之块都交换意见。另外，首相建议为2021年至2030年各个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加密在马来西亚一个团结计划主题推介律师指出，2021年至2030年各个团结行动计划是为了恢复各个原则、五项原则等的最初团结梦想。市场答，各个原则是到1970年8月31日宣布，已是上面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物件。通过各个原则涵盖的种族之间团结，恶化海原则，建立团结稳固的多元种族社会。另外，国家团结部部长得到哈里马穆罕默沙迪指出，2021年至2030年国家团结行动计划，以及2021年至2025年加密在马来西亚一个团结计划，是根据正式的研究所拟定。并将基层社会和社区领袖们的对话纳入考虑。一旦2021年至2030年各个团结行动难度更拟定57项项目，以实现所制定的五大策略。这五大策略为最后公主立宪制，建立正式个封建团结的社会，强化社会经济的公平而公正。开朗而包容对待宗教而文化传统的差异，通过规划工具去革新建设进步社会。外交部长德德塞夫迪亚杜拉指出，继新加坡之后，印尼比提议为对自己的外国落实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 VTL 的国家，一旦到初步阶段。我国的印尼的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将会到两个地点落实，也就是吉隆坡往返雅加达和吉隆坡往返巴厘的路线。塞夫丁表示，目前政府并无落实相关措施的时间表，不过希望能到明年初落实。加州首相德德斯里伊斯曼萨布里亚国早在到访问印尼时所达成的协议。不过，塞夫丁也答，随着非洲发现警告同样世界病症光病病毒，政府到规范边境的策略前将实行更新。另外，新加坡某位尔工业部近日宣布，通过列入目标执政者旅游走廊 VTL， 从我国入境新加坡的旅客，一路强制到抵达时进行抗原快速检测 LRT。该部门发布告称，新加坡政府是鉴于最近的报告显示，出现疫症可能经过同样世界奥密克戎光病病毒变异特株，因此采取这项防范措施。这项措施将从马吉早前8点开始生效，由列入完成疫症通道的消费入境旅客开始。国内贸易及消费能事务部部长。德德斯里亚历山德南德林基指出，该部门办案交流每年全国有15,500诺贝名协助双方适应电子钱包营业模式。 以前的第一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